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建中。 各位大家好，何建中你好， 系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何建中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咧，会倾下政府公布建造业同埋运输业输入外劳嘅问题，以及系放宽地价同地积比嘅计算，以鼓励发展商建安老院。咁政府就公布咗啦，建造业咧最多输入12000个外劳，运输业咧就8000个，其中航空业咧就占咗6300个，另外有26个非技术、非低技术原本唔接受输入外劳嘅申请嘅职位咧，不接受安排暂缓2年可以申请输入外劳，不过申请输入之前咧就要由劳工处安排4星期招聘。呢啲职位包括咧就侍应啦、接待员啦、收银员啦、文员啦、接线生、送货员等等。咁啊，输入嘅量同埋个行业嘅数目，感觉上都好似唔细。 我谂其实而家疫后咧，即系嗰个经济发展咧，就好多人都讲其实劳工啊好唔够。咁但係輸入勞工不嬲喺香港都係好敏感嘅問題。咁我諗今次政府就真係要行出一大步啦，就係話比較大刀闊斧咁樣去。但係佢亦都我哋睇到佢都根據返現有嘅機制嘅。譬如話你請外勞又需要每個月俾400蚊去個再培訓基金啊咁樣。咁我諗我哋都即係要，我諗我哋今日節目都會睇返勞方同資方嘅反應係點。 你頭先兩個關鍵詞，一就係都係行咗一大步。另外咧，亦都符合翻以往嘅机制，咁兜住先咁吓，都几好嘅呢个提法。咁嗱，因为财政司副司长啊黄伟纶咧就话人口老化啦，结构性劳工人口缩减啦，多个人力密集嘅工种，特别系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咧，都有人口短缺嘅问题，政府会果断处理，不容许人力短缺或成为咗阻碍香港复苏、窒碍经济发展同埋影响民生嘅樽颈。黄伟纶又话推行新的政策咧，都会坚持一直以嚟奉行的原则，确保本地劳工优先就业。当行业已经尽力推出培训和各种鼓励就业的措施，仍然有人力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适度和有规范地输入劳工了。输入外劳不是引入廉价劳工，外劳的工资不可低于相关职位的工资中位数，而每名输入外劳的雇主，一如何建中刚才所讲，都要就着每名输入的劳工缴付每人每月一笔过400蚊的雇员再培训征款。呢、这个就是数目听到啦，措施我哋陆续会同大家介绍。 我都注意到其实呢三个行业咧，我谂建造业、运输业同埋航空业咧，都有佢嘅特色嘅。佢建造业好明显就系、是其实佢嗰、那个佢有时就需要好多劳工，即系佢系唔系一个固定嘅情况嘅，即系。當然我哋聽到有啲工會朋友就話你政府可唔可以逐啲逐啲推出啲工程呢，令到我哋人手冇咁緊張呢，但係我相信可能社會大部分人士都覺得即未必係一個可行嘅。咁、所以建造業本身個性質就應該係嗰個需求呢，嗰個波幅係好大。咁運輸業我諗我哋都睇到其實諗老化都幾嚴重，我哋過好多新聞睇到小巴的士位甚至啲相關嘅意外。咁航空業咧，就其實我了解都可能因為疫情嘅原因咧，好多人都轉咗行。咁轉咗行之後咧，有啲人又未必願意翻翻嚟。咁、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人手短缺嘅因素。 你頭先話人手波動得好厲害，我諗起即係請力員啊， 係 波動好大。不過今日我哋唔係講請力員住先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阿孫玉涵就話咧，就住建造業同埋運輸業輸入外勞嘅計劃咧，會定期向勞顧會匯報。咁啊，初步計劃咧每半年就匯報一次，審批權咧就由指定公職人員負責。雇主要就住每个外劳缴付再培训征费400蚊，头先提及过啦，而且设有人手嘅限制，咁最多每个本地员工配一名外劳。住宿方面咧，雇主可以选择喺香港提供住宿，亦都可以俾员工喺内地住宿。如果输入嘅劳工系内地人，雇主必须 经过内地核准的对外劳务公司的企业、工作企业对外劳务工作企业来招聘。咁啊，孙玉涵又话咧，本地劳工系根本嚟嘅，就会加强培训嘅工作。再培训局就业挂钩课程嘅学员，每个月能够得到再培训津贴5,800元，就会增加到8,000元。咁另外咧，就住嗰个建造业啊，建造业都系一个重点，需要输入外劳嘅工种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话咧，建造业输入外劳计划嘅配额上限系12,000个，会优先考虑适用在造价超过10亿元的公营工程项目，例如是公营房屋、铁路、机场工程、医院。林安豪就说，公营项目有公务部门或者相关法定机构近距离监管，相信外界会有更大的信心。但是如果私营项目能够证明部分工种的人力在香港非常短缺，当局亦都会考虑在特殊的情况下批准输入外劳的。凌汉豪又话咧，所有申请都要符合1:2嘅人手比例，即系咧一个外劳咧对两名本地劳工。申请人又要提供不少于获批输入配额10%作为本地劳工嘅额外培训嘅名额。嗱，从啲数字同埋措施睇嚟咧，当局都系都有一个考虑或者顾虑，系劳工界强烈嘅反对。 系啊，咁我谂公务工程优先咧，应该大部分市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哋系用紧公帑啦。咁过往其实好多建造工程，我哋睇到咧超支啊，或者个延误嘅情况都喺度嘅。咁如果你优先用咗嚟即系外劳优先系做公务工程咧，咁即系起码我会觉得，即系因为劳工短缺而导致延误或者成本上升嗰个因素咧，就起码可以舒缓一下。 系，劳工方面嘅反响，当局一定要小心翼翼。但系另一方面，雇主方面嘅意见同埋佢哋嘅考虑，政府亦都唔可以忽视吓。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对于而家我哋一口气讲咗好多嘅输入外劳嘅新措施，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讲？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无论你系雇主还是雇员。而家我哋接通咗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先生嘅电话，邵家辉你好。 系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而家啱啱公布嗰啲涵盖嘅人数同埋职业嘅层面，数目嘅上限，诸如此类，有冇应付到你哋最关切个所需要呢？ 我自己系代表批发及零售界嘅界别嘅， 系 而家我知道其实各行各业咧，其实都系好难请到人嘅， 咁 所以其实各行各业咧，其实都需要人手。咁不过今次政府咧，而家先推出咧就关于喺建筑界啦，同埋喺航运界嗰方面啦，咁其实一定系好过冇嘅，都支持嘅。咁不过希望政府都要密切留意啦，其他嘅行业啦，因为其实而家欠缺嘅人手咧，并不是即系政府今次所讲咧，提供呢20,000个嘅额度嘅，咁因为从文件上面都可以见到啦，政府有提到喺2018年咧，其实香港嘅劳动人口有3,680,000人嘅高峰咧，去到2022年啦，其实系跌到落去3,460,000人嘅。咁其实净喺呢一度见到咧，其实已经争咗22,000人噶啦，仲未计咁嘅2023年嘅情况嘅。咁而佢头先讲嗰22,000里边咧，佢又 count on 咧嗰16,000里边有16,000人就系低技术人口啦。咁所以其实点样讲都起码争16,000人噶啦。咁而家咧，佢政府只系俾20,000个配额，咁其实嗰14,000人，咁而家我哋争紧，咁点样处理咧？咁其实即系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 系好啦，咁就冇办法啦，即系做政府嘅就瞻前顾后噶啦，即系因为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啊嘛。嗱，而家嘅其中一个都几重要嘅就系话，嗰啲工种咧系本地工资中位数嚟计个人工啊。咁样能唔能够吸引到应征者咧？咁但另一方面又话又担心影响本地工人嘅饭碗。咁嗱，我想问你呢个工种以本地工资中位数呢一个点啊，系咪需要调整咧？你认为？ 如果你以一个工资中位数跟行业嘅话咧，去聘请一啲外来嘅朋友话咧，我相信对本地嘅员工其实有一定嘅保障嘅。即系佢意思嘅话，我举个例子，如果假设系当我自己批发零售界，如果13,400元而家工资中位数，假设喺外边请个人都一定要用翻13,400元，咁你用个常理你就知道噶啦。嗰、那个老板咧，如果喺本地能够请到个同事用呢个人工，咁佢何必又要搞咁多文件喺外来去请咧？系咪？咁我相信喺个工资中位数咧，系对本地员工一定系有帮助嘅，咁至于话会唔会吸引到喺第二地方过嚟咧？咁我相信喺大湾区嘅人力咧，而家其实有成7,000,000人啦。 系 咁而 一個鐘頭生活圈啦，係咪？咁如果喺深圳住嘅，咁更加近添啊，過關。咁我相信咧，呢啲朋友咧，佢哋嘅工資咧，其實應該都唔會話好似我哋而家講緊頭先就咁做。最簡單的零售都萬三四元，可能如果你是做啲簡單的零售喺上面，可能只係四千元啊、五千元啊、三千元咁樣嘅情況嘅啫。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大吸引力過嚟香港做嘢嘅。 OK， 簡單講，你都係認為呢個工資中位數定得 OK 嘅，係嘛？ 我相信工資中位數可以保障到嘅員工啦。 嗯，好啦， 本地員工 係嗱，今次比較特別嘅就係建造業方面就提供呢個住宿交通啦，咁樣其實其他行業都有嘅，我注意到。咁夠吸引力未咧？會唔會令到其他行業都要提高聘用福利，增加咗聘用成本呢？ 其實喺而家嗰個叫補充勞工計劃咧，其實都可以一樣申請輸入外來嘅朋友咧過嚟香港幫手嘅。 嗯。 不過除咗要工資中位數之外咧，你仲要解決佢住宿嘅問題啦。 係啊。 我相信住宿問題嘅話咧，如果喺香港你俾個位置去住咧，咁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咁如果你話你做啲安老嘅事嘅話咧，本身你個安老院有地方可以俾個寒張牀喺度瞓，買咗間房瞓，咁啊梗係簡單啲啦。 嗯。 但如果其他嘅行業嘅話咧，其實過去都係補充勞工計劃咧，令到好多商界嘅朋友咧，其實动唔到手去请啲外来嘅朋友嘅最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因为除咗你要俾个工资中位数之外，就要解决佢呢个问题嘛。咁今次咧，而家政府推出嚟呢个嘅关于建造啦，同埋关于航运嘅话咧，即系运输嘅话咧，其实佢有放宽度嘅，因为除咗即系佢要喺，如果你系建筑嘅话，听讲除咗喺个工地附近，你俾啲中央嘅住宿俾佢咧，佢都容许咧某啲朋友可以翻内地啊嘛住啊嘛。咁而航运嘅话咧，其实都系可以容许翻内地住嘅。咁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進步啦，因為如果喺本地住嘅話咧，大家知道其實除咗嗰個價錢之外嘅話咧，亦都會令到我哋香港嘅樓房嘅話咧，嗰個嘅需求咧其實係增加。咁我哋香港本身市民嘅話都知道樓房其實好貴啦。咁如果你再加上咁高嘅即係樓房嘅需求嘅話咧，亦都會推高咧香港嘅樓價嘅。 嗯，咁啊提供埋交通車翻去大灣區，咁呢個就更加實際添啦，係咪啊？ 我相信如果其實喺大灣區喺深圳或者周邊附近住嘅話咧，有交通配套話咧，一定係對嗰個同事咧，第一就翻嚟方便啲啦。第二咧就係對於過關過嚟香港嘅朋友咧，亦都唔會影響到大家。咁我相信呢件係好事嚟嘅。 嗱，以往一啲行業咧，例嗰啲叫做所謂叫做低非技術低技術，即係聽落唔係幾好聽啊，即係呢啲叫法佢咁講啦嚇。咁一啲嘅崗位啊，侍應生啊、接待員啊、收銀員啊、文員啊嗰啲，就舊時就你唔可以申請輸入外勞噶啦。咁现在就话咁唔俾申请输入外劳嗰、那个做法咧，就暂缓两年，即系请得啦。咁呢个你哋欢迎嘛？ 其实政府希望我先去用呢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去去应付啦。而家出面各行各业都请唔到人嗰个嘅难题啦。咁表面上好似话放宽咗啦。咁以前其实你哋啲工种，我哋啲零售界嘅，你收银员唔使谂啊，咁样。咁而家都放宽俾你哋啦。咁表面上好似系应付咗，其实某啲行业啦。咁因为其实而家冇再工种唔俾啦嘛。咁但系如果要跟翻本身个补充劳工计划咧，正如头先我所讲啦，除咗要俾工资中位数咧，你仲要解决佢呢個嘅住房嘅問題嘅，咁同埋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長嘅程序嘅問題嘅，咁等等呢啲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好大嘅障礙啦，俾過去即係而家啲人一路話請唔到人嘅問題嘅，咁而嗰個補充勞工計劃，我聽到政府而家有少少優化啦，就喺個時間性上面咧，其實可能話會縮減少少啦，咁但係嗰個程序上面同頭先嗰個基本要求話咧，我見唔到有啲咩新嘅改進，咁所以咧，我亦都相信咧呢、這個優化咗個勞工計劃咧，未必會吸引到好多人去申請，而令到本地咧嗰、那個就業嗰、那個而令到本地咧嗰、那個請人嗰個困難嘅話咧，會繼續延長。 系啊，邵家辉，因为佢而家头先讲嗰26个工种咧，其实好多都系你所代表嘅批发及零售界啦。头先你都讲咗啦，侍应啊、接待员嗰啲，咁佢就话要四星期本地招聘，招聘唔到就可以请。其实系咪都可以讲都系比较合理，或者唔系一个好过分嘅要求咧？同埋，其实我哋讲中位数啦，你中位数再加啲住宿嘅要求或者成本，其实可能如果一啲比较高端嘅批发零售业，可能都会。负担得到嘅，其实你觉得个舒缓或者帮助大唔大？ 嗱，喺 除了剛才講在本地要招聘四個星期之餘的話呢，之前他是需要呢經過審核委員會呢去看一定下他的、個需求的工資的個中位數的，他有委員會的，那他那個調查他需要有一個時間啦。 是。 過去的話呢，其實整個流程呢聽講是需要五個月的時間的，那現在政府就說希望可以將三個月做到啦，那大家拭目以待啦。除了時間上面的話呢，剛才你請個朋友即係舉個例子啦，那如果本身在香港請原來是萬四蚊咁樣，咁而你我喺香港請，我唔需要照顧佢住宿噶嘛，因為其實佢自己搞掂噶嘛。但如果而家跟個呢個補充勞工計劃咧，其實我都包佢住。香港嘅住房其實大家知有幾貴啦，你整個劏房都五六千蚊，咁好似頭先嗰個朋友可能已經變咗兩萬蚊。咁如果我兩萬蚊，我去申請一個外來嘅勞工，你覺得其實佢定喺香港嘅話，不斷將個工資其實加高啲，喺希望喺香港請到咧，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障礙。所以點解之前我喺立法會其實通過嗰個議案咧，希望可以喺大灣區融合咧，可以俾嗰啲工人咧即日往返。其實佢用翻工資中位數，又唔會影響到香港嘅市民嗰個嘅勞工嗰個嘅競爭機會啦，咁而佢即有往返嘅話咧，都唔會加重香港咧，其實嗰啲劏房咧越嚟越多人租，即係令到香港樓房貴啊嘛。咁所以其實如果政府而家唔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擔心咧到時候即係其實就算啲朋友即係過嚟嘅話咧，都會衍生到其他問題出嚟。 係咪據你了解而家個所謂26個嗰啲職位咧，係唔容許即日送翻人翻去佢？唔得， 而家呢一刻嗰26个职位直头系不能申请嘅。 嗯，唔系，而家佢系暂缓两年唔准申请啊。咁暂缓两年唔准申请，即可以申请啦。但系可以申请之余都未，即不容许好似其他而家讲紧一啲行业咁样搵车送佢哋翻去大呢个咩？口岸嗰度嘅唔得嘅，系咪啊？ 而家头先讲紧咧，即系容许佢可以俾口岸嗰边翻去住嗰度咧。政府而家今日讲出嚟嗰个航运啫，同埋交通啦， 系啦，即系两范咯。 关于建筑呢两范啫嘛，咁其他啲佢冇讲到啊。咁即系其实啲不容许啦。咁所以其实嗰啲人嘅话，其实将会留喺香港啦。咁你谂下，嗰啲人嘅话，每一个人住一间劏房嘅话，你估香港其实嗰个楼房嘅情况，其实会点算咧？咁我谂其实政府都要谂啦。2018年嘅头先讲紧嗰个数字咧，佢话而家人手其实即系同我哋都系争廿万，咁你要知道2018年其实嗰阵时嘅失业率系去到2.6%，差唔多系差唔多都冇晒人啦。嗰阵时都系需求好多人嘅，咁而家其实更加多人啦。咁所以即系等等呢啲咧，即系希望政府尽快去解决啦。咁其实而家出边咧都个声音都系越嚟越大，啲朋友个压力系越嚟越辛苦啦。关于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就算出嚟打工嘅朋友话咧，其实因为公司请唔到人咧，佢哋嘅工作压力其实都好大，12个人嘅。可能得7个人成组人做，7个人嘅话可能得4个人做，咁大家其实都做得好辛苦，所以希望政府咧尽快即系其实加快其他方法，谂多啲朋友过嚟帮手。 嗯，喺嗰、那个虽然你系零售批发及零售嘅议员啦，但系你作为个党比较睇得比较阔啲噶啦，系咪？咁其他呢个运输业啊、航空业嗰边嗰啲输入外劳嗰啲措施，你有咩具体嘅睇法冇？ 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讲咗，其实虽然我非法零售界，但系对于今次政府话咧呢个项目，其实我都系欢迎嘅，因为点样都好，其实佢都开始其实放宽啲方法去引入啲人手过嚟。咁今次有20000个人走过嚟，当中有12000人咧，其实系喺呢一个嘅建筑界啦。咁其余嗰啲就会分咗去航运同埋即系交通界嘅话咧，咁我相信对于本地咧都系一定系有帮助，所以其实一定系欢迎嘅。不过问题20000人够唔够应付而家香港嘅情况咧？咁个数字其实政府喺份文件嘅话咧，第四段。自己都讲得好清楚啦，净系一啲低技术嘅朋友，而家都争16万人嘅。咁而随住我哋而家全面通关啦，啲旅客越嚟多多香港嚟到香港帮衬啦，咁我哋需要越嚟越多人手话咧，咁其实呢个情况只会越嚟越恶劣嘅。 嗯，好啊，多谢你邵家辉吓，自由党主席啊，其他朋友我哋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啊，今日嘅输入外劳嘅计划讲到关于系建造业啦，运输业啦，咁啊运输里边除咗飞机之航空业之外，我哋好多听众朋友都系即系陆上交通嘅司机啊之类嘅，咁大家可以讲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 1872311，系一个需要两难嘅面对嘅问题。一方面就是输入多啲外劳，我哋唔够人，但是我哋都担心到输入外劳令至本地工人嘅就业受到影响，呢、这个亦都唔系大家所乐见嘅。接住落嚟会有新闻报告同埋交通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乐建居，先推出东涌和柴湾土地公开招标，给私人发展商兴建资助出售房屋。两幅土地合共可以起2300个单位，至于另一幅土地会在较后的时间公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发售的时候有折扣要求，以市价65折发售，如果属于私人发展商土地，补地价是市值的三分一，非住宅部分就是十足市价。他又说，单位最低实用面积280平方尺，七成单位的面积最少要有375平方尺，发展商需要提供独立的验收工作，买家资格属于居屋层级，政府亦都不会回购单位。政府公布输入劳工的安排，建议为建造业和运输业制定和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差不多的计划，同时为其他界别优化补充劳工计划的涵盖范围和运作，其中在建造业针对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指明特定工种，建议输入劳工上限为12000人，以及优先考虑公营工程项目，并且要超过某个金额门槛，属于较大规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外劳必须要在获批申请的工程项目和地盘工作。他说政府亦都会考虑特殊情况下给私营项目申请。凌汉豪又说，政府会要求申请人提供不少过获批输入配额的一成，作为本地劳工额外培训名额。而在今次计划之下，所有申请都要符合1:2的人手比例，即是一个外劳对2个本地劳工。康文署将会推出全新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 Smart Play， 包括流动应用程式和智能自助服务站，取代现有系统。用户需要实名登记、签署承诺不会转让场地的声明等。系统将会在7月3号开放给用户登记，期望10月推出首阶段功能，包括预订设施、活动报名等。康文署总康乐事务经理骆美美说，为了防止炒卖场地，用户除了实名登记和签署声明之外，亦都会以抽签的方式分配康体设施，会先在草地和硬地足球场试行，当有剩余的位置就开放以先到先得的形式预订场地。他又说，系统会自动检查申请人资格、个人预订限额和时间重叠申请，申请人每日最多可以分配上限三个选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立法会综合大楼扩建项目是政府首个在原有公共建筑物上以组装合成法进行扩建的工程项目。有份负责工程的内地公司今年10月之前会完成生产合共286个组件，会经14个钟头的水路运抵香港，预计10月起可以开始在综合大楼装嵌。梁君彦在社交平台说，今日在发展局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前往大湾区江门市参观负责生产组装合成组件的公司生产基地，实地了解组件的生产情况，一睹议员办公室的钢结构组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对出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启祥道近宏光道。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启祥道近宏光。光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繁忙，龙尾都是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是接近碧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医院多车，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变局，新机遇。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 沙地搞一个大的，佢的深圳，你可以咁讲，系叫做 Neo。佢谂住二十年之后就好多人口啊，好多工业。咁佢里面好多大项目噶嘛，其中有一个同能源有关系。 谢祖慈教授会请嚟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分享佢嘅中东经验。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梗是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建中。 对于输入外劳，大家有咩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有听众陈先生嘅电话，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好，系啊，做泥水嘅。 哦，好。 咁啊，地盘嗰啲佢通常都系粗野啲嘅，即系佢啲长身，譬如批荡咁样，十尺乘十一井啊嘛。通常嗰啲级数错差唔多噶，批两三井嘅。 嗯。 批做亲到嘅地盘都系精英嚟噶啦。 系。 如果你买一手佢都炒鱿鱼噶。 是， 如果你请我需要外地劳工，你话中位数，譬如你千二蚊日，有工价噶嘛，千二蚊日，啲晒师傅，你请外地劳工六百，中位数啦，即系六百啦，六百蚊咪做翻六百蚊嘢咯，但系佢唔会输算俾你，但佢都快手脚噶嘛， 啊哈，咁你意思即、就、系、是、你意思即系点啊？你意思即、就、 系、是你话政府话二对一啊嘛，啊本地劳工两个，外劳工一个，咁你边咁多人看守住執行啫，即系边个监管啫？系咪啊？个地盘嗰度会监管你啊？二对一啊？ 佢嗰个所谓二对一意思，即系话咧个雇主去输入呢啲外劳嘅时候咧，佢请一个外劳就要配，一定要请翻两个本地劳工咁解，就唔喺个地盘嗰度监察，就唔系咁意思。 有地盘监察咩？ 唔系啊，就不是话喺地盘嗰度监察，而系输入嘅时候就输入嗰阵啫吓。 但系嗰啲偷鸡嗰个都，譬如佢请几个十个本地，请七八个咁死，贪平啊嘛。 嗯，咁其实你意思系咪你都担心，即系话输入外劳嗰度真系争咗我哋饭碗系咪啊？ 本地噶嘛，咁咪多咗七月咪攞咗碗。 嗯，你意思系都系担心争咗我哋饭碗系咪啊？你 梗系争啦，你平啊嘛，又平靓正，边间我唔请平嗰啲咧？ 个 贪心噶啦，边个唔贪心啊？ 系好多谢你啊，作为劳工， 唔该你，拜拜。 多谢陈先生啊，作为劳工有担心系可以理解嘅。何建中啊，而家有26个嗰啲工作职位咧，本来系唔可以申请外劳嘅，而家就可以申请啦。嗱，边26个咧，无论系雇主还是系劳工，都关心究竟系边26个工种啊？不如我哋介绍下好唔好？ 好啊。首先就营业代表啦、售货员啦、侍应生啦。接待员啦，收银员，初级厨师， 系 咁呢都系好普遍嘅一啲嘅职位啦。 系啊，我哋平时都接触到呢啲岗位嘅人咯，嗬。咁啊，另外仲有食品加工工人啦、文员啦、银行柜嘅柜员啦、电脑打孔机操作员、电话接线生、报草房服务员、洗衣工人、整烫工。 跟住咧就有发型师啦、货仓管理员啦、裁剪工。裁藏工、檢查工、送貨員、駕駛員即係司機啦、清拆工、石工、噴漆工、渠工同埋保留工，可以講咧，我都想知道其實呢26个工種而家就業嘅人數有幾多少，可能佔我哋嘅勞動人口唔少嘅。 係，第二啲工種我唔知啊，我哋食飯去買嘢，咁收銀員係我哋接觸最多嘅一個嘅職位啦。 係， 咁樣以往唔俾輸入外勞嘅。而家就話可以啦，咁 做收銀員亦都係各行各業都有文員啦， 冇錯。如果我而家做緊收銀員，或者我而家做緊文員，一如頭先啊陳先生佢做緊地盤嘅泥水，咁都擔心會唔會我哋嘅就業嘅機會受到影響咧？咁又或者拖低咗我哋嘅人工啊？呢個擔心係有理由嘅啊。咁所以政府喺好多方面都要有啲兜底嘅措施。咁大家有啲咩观察啊？对于新嘅宣布有啲咩嘢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系、是接通咗立法会劳工界议员梁志荣，梁子荣嘅梁子荣你好， 你好，梁家荣、何建中 你好， 系，请问我哋今日宣布嗰啲一系列嘅输入外劳嘅计划，整体嚟讲，你嘅有咩睇法咧，阿议员？ 整体我哋系都系担心我哋本地工人嗰个就业质素啦。咁因为输入非本地嘅劳工，其实佢哋已经系攞到嗰、那个现时我哋即系唔同行业佢哋嗰个嘅薪金嘅中位数。咁但系即系意味住即系有，其实香港有一半人咧，佢哋系攞唔到呢个工资水平嘅。咁另外就系产生一个问题，就系同工不同酬啦。因为就算佢系攞到呢个嘅工资中位数，咁但系即系本地嗰班嘅劳工，佢哋冇房屋嘅支援啦，亦都冇医疗嘅支援啦，咁、所以变相其实就係、是、对于本地嘅劳工係一种嘅剥削啦，亦都係打击本地劳工佢哋嗰个就业意向啦，咁意味住即係劳工处即係而家就开放嗰26个工种，咁啲劳工就可能就会唔参与呢26个工种呢，就转去其他嘅工种呢，咁、令到嗰个本地而家嗰个就业嘅情况啊环境呢是更加复杂，政府更加去难处理，我哋劳工界亦都更加难去处理。 系，你头先有一句，我觉得系好值得留意嘅，就话你工资中位数嘛，咁啊即系一半人冇嗰个工资啦，系咪？ 系啊， 咁所以呢个重要喎，有一半人未达到嗰个工资啦，系咪？咁而家佢嘅外劳可以攞到工资中位数，而又喺相当程度上有个住宿嘅安排，系咪？应该系嘛？ 又有醫療，系啦。 咁所以對於我哋嘅本地勞工，不能不說係有影響。但係有啲，譬如有啲工種，佢依係咪有規定，就話你請一個外勞，你就要請翻兩個，例如 本地勞工噶嘛，咁呢個咁嘅配對得唔得咧？有冇用咧？ 本身個配對就唔係以本地勞工兩個跟住再請一個嘅，即係其實僱主就好醒嘅，政府都好醒嘅，即係你輸入一個外勞嘅，咁你咪其實佢已經有曬呢啲即係非本地或者外勞呢啲人數噶啦，咁佢咪請翻足係本地咁多人咯。 嗯， 是调返转嚟处理嘅，就唔係我而家譬如我请咗100人咁我咪请返33个人囉，咁或者请返50人咁去处理，其实唔係咁样计嘅。 係。阿梁生啊，其实呢就我咁从劳方角度呢，就好多时你就会觉得其实唔係请唔到人嘅，可能你嘅工资就俾得唔够高啫咁。咁但係而家我哋睇香港嘅失业率已经去到咁低，同埋头先我哋读嗰26个行业呢，即係我咁真係好多人其实係就算你俾得人工高，佢都未必肯做。譬如頭先所講，可能係布草房服務員，即係所謂執房啦、酒店執房嗰啲。咁你點樣睇呢個問題呢？因為真係可能如果係有人工高都冇人做，或者甚至個人工高到可能根本個企業係負擔唔到嘅話，其實咁勞工界點睇平衡呢樣嘢？ 本身其實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個勞動力釋放唔到咧。好多勞工佢哋自己限制自己嗰個嘅收入水平，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即係睇翻個公屋輪候冊都十幾萬人啦，越嚟越多啦。咁有啲唔單止係低技術啊，或者一啲即係勞動嘅工種啦，有啲係一啲專業嘅技術啊、專業服務嘅人，其實都請唔到。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哋解決唔到住房嘅問題，解決唔到住房問題，佢哋退而求其次就要可能加入翻去公屋嗰、那個。个嘅队伍啦，或者系购买公屋同居屋嗰个队伍啦，咁佢哋因为有入息限制嘅，咁所以佢哋就睇住自己嗰份粮咧去限制收入，从而系入到嗰条队。咁亦都有啲就系为咗要满足到呢样，就唔打长工，就打兼职，即系打散工去处理。所以实际情况就唔系咁简单话，我哋而家冇劳工，其实本港我哋其实有好多劳动力。 如果你咁讲啊，正正雇主就会觉得应该要输入劳工。如果只不过系因为佢哋其他原因而唔肯加人工嘅话。 咁唔係淨止呢個問題啦。咁政府其實都需要係考慮或者去深入研究呢個問題，有冇啲措施可以即係譬如佢而家呢啲嘅房屋政策啦，或者社會福利政策啦，可以調升多啲，令到佢哋嘅勞動力釋放出嚟，其實已經係解決到而家嗰個我哋嘅人手短缺不足嘅問題。 係， 有一點我想澄清一下，或者你了解俾我哋清楚啦。剛才讲嗰个1:2嗰个问题啦，林康豪就话而家讲緊嘅今次宣布嗰啲输入外劳啊嗰个计划啦，佢话所有申请都要符合1:2嘅人手比例，即係一名外劳就对两名本地劳工，咁即係咩意思呢？如果据你理解呢一句说话系乜嘢意思呢？ 呢个意思就係佢哋其实本身雇主已经有一定嘅数量佢想係招聘㗎啦。 嗯。 咁只不过就係佢喺本地咪请足咁多人数而达到嗰个要求囉。所以剛才我所讲调返转嚟处理，就係譬如我想请50个外劳嘅，咁我本地咪数嘅人头100个，就其实已经解决问题㗎啦。 李汉豪讲嘅系建造业，我而家就想问建造业嗰个1:2个比例，你嘅理解即系点样意思？ 1:2咪其实就系佢因应住佢而家个要求之下，即系无论系政府又好或者商界都其实都系讲紧即系本地工人就要优先啊嘛。 嗯。 咁所以佢哋就唔系而家已经请咗譬如我而家系需要要200人嘅，我只系请够80人。咁如果你输入外劳都系只要请到40人嘅啫嘛。 嗯。哦，系 咁样噶嘛？咁但系系啦，系咁样，佢只可以去到，所以如果佢要请足200人嘅话，佢就要不断增加本地嗰个嘅人数去佢先请到。咁但系你头先我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请外劳，佢哋嗰个薪金水平去到系中位数嘅，你请本地系咪都可以去到呢个中位数咧？甚至乎佢哋都可以攞到房屋嘅一啲嘅优惠啊，或者医疗嘅优惠，可唔可以做到咧？咁现时喺文件上面睇唔到呢样嘢嘅。 嗯， 因为那个福利只是给外劳的，咁所以咪变相就是本地工人觉得你根本就是益晒外劳，本地根本你都冇考虑或者照顾佢个权益，你何来真系即系优先考虑本地工人就业咧？咁其实呢个系最大问题就喺呢一度咯。 咁政府一路咧唔系净系而家啦，以往都系噶啦。一方面就俾某啲工种输入外劳，但系另一方面咧又要征收翻一啲培训费啊，之如此类，话又要攞俾啲津贴嚟培训翻本地嘅劳工啊，咁样呢啲措施，其实你认为系咪真系满足到劳工界嘅谂法咧？ 當然你提供嗰個嘅再培訓津貼由而家5800去到8000，當然有一啲本地嘅勞工佢可能會參與呢個培訓嘅工作。咁但係你要知道就係有啲嘅建造業嘅工種呢，佢哋學完之後其實都仲需要喺一啲就業配對啊，或者真係要跟一啲熟練嘅師傅呢，再喺嗰個就業環境工作環境當中去真係學一啲嘅技巧嘅。咁譬如水喉呢啲佢真係要托成條水管嘅，咁而家我知道即係有好多啲婦女都參與，即係點樣去安裝水喉啊嗰啲，但係佢學完之後掌握技巧，攞埋津貼，但係咪真係可以入到個行業而從事嗰個行業可以持續咁嘅行業嗰度做一年兩年咁樣咧？其實好多都我哋聽翻我哋工會嘅資料就係、是、好多都係參與可能10日或者更長20日，佢覺得嗰個已經辛苦，已經係離開個成，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其實最重要就係、是政府點樣係吸納多啲年青人去參與呢個行業，令到佢呢個行業就係有一個進升。阶梯啦，其他嘅嘢配套房屋啊、医疗啊，其他嘢你都可以令到啊呢班新嘅年青人觉得加入呢个行业个前景系好，可以系组织家庭啊，未来嘅生活系有一个嘅保证啊。咁呢方面政府喺呢一两年都冇系深入去研究，或者系有一啲嘅措施去帮到而家呢批新嘅年青人入唔同嘅行业咯。 阿梁子荣啊，头先我哋同阿邵家辉啦倾，佢就算系资方嘅代表啦，佢就话其实即系输入外劳都唔系咁着数嘅啫，因为咧佢要提供住宿。咁你头先都提过住宿，咁即系佢嘅讲法亦都，我谂都系事实，就话你而家劏房都要5000-6000一个月，咁基本上你10000-0000再加5000-6000咧，其实就根本个成本系好高嘅。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讲，会唔会其实输入外劳即系对本地劳工嘅威胁都唔系真系咁大咧？ 都唔系话商界所讲，即系佢哋当然话又要提供房屋啊，又要提供呢个医疗啦。但系实际上边，其实佢哋商界有唔同嘅方法，点样可以令到嗰个嘅宿舍成本系可以降低啦，医疗个成本可以降低，因为佢哋有方法嘅。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既然你系俾到个人工去到工资中位数，咁点解本地你俾唔到咧？同埋你既然俾到外劳都有一啲嘅房屋嘅一啲嘅福利、医疗福利，点解你又唔考虑提供俾本地嘅工人？如果你提供到嘅，其实已经系揾到人啦，就唔需要即系揾呢啲嘅外劳啦。咁本身就系你喺冇人嘅时候，唔够人工，即系唔够人手嘅时候，系咪可以向本地我哋工会讲多啲，话我提供多啲嘅津贴啊，提供多啲嘅房屋嘅解决你哋啲问题啊，甚至乎有一啲我哋嘅工友住喺劏房啊，不适时房屋嘅，咁商界系咪可以做多呢啲嘢，大家去合作解决呢个问题咧？咁 好多谢你劳工界吓立法会议员啊梁子荣嘅。听落都系劳工界始终都系有忧虑，影响到本港劳工本地劳工的权益啊， 系啊，我谂即系其实即输入外劳或者劳资个争拗咧，就都唔系一啲新鲜嘅嘢。咁我谂一方面就系话，其实从资方角度就话佢要出钱都请唔到人，佢仲要俾一个额外嘅费用吓，咁但系劳方又会觉得你系唔肯出够人工啫吓。咁我谂其实可能真系要每个行业去具体去睇，我谂每个行业嘅性质都唔同。 咁一如梁子荣讲，而家仲话某一啲行业啊，机场嗰啲啦，咁仲有车翻佢去不过嗰啲交通费系要劳方自己俾嘅，有个头先嘅报道系话，咁但系起码有呢、這、一个服务提供去翻嗰个口岸嗰度，咁呢个又系变相另一个对于劳工界嚟讲都系一。 个唔错嘅条件啊。 同埋我都注意到咧，林汉豪讲，其实嗰啲输入嘅建造业劳工咧，可以住喺啲隔离设施 嘅。 咁即系变咗，其实佢而家可能净系讲建造业啦，咁其他行业得唔得咧？即系唔好忘记，我哋旧年第五波疫情，其实政府起咗好多呢啲嘅设施，而家系冇人使用嘅。咁會唔會都可以幫到手呢？嗰啲政府可能收下象徵式租金啊，成啊咁樣，咁呢啲都值得諗其實。 係啊，好啊，跟住我哋請嚟勞顧會勞方代表譚金蓮嘅，譚金蓮你好。 系， 大家 好， 你好你好。咁咧，依家嗰个输入嘅劳工计划咧，以往成日都听见劳工界讲话，政府一啲输入劳工计划措施咧，绕过劳顾会啦。咁呢一铺就好明显都系啦，系嘛？ 以往咧，勞顧會傾一啲同勞工嘅措施啦，或者係一啲外勞嘅計劃咧，其實就喺一係就補充勞工計劃裡面，一係就先喺內部三方協商醖釀，跟住先公布啦。咁而家嘅做法就係明顯係唔同嘅，係先公布後諮詢啦。咁諮詢咗，甚至開會嘅時候攞啲即係文件出嚟，其實基本上都等於大家喺記者會或者新聞啊，或者立法會公開網啲資料睇到㗎啦。咁基本上寫嘅嘢，我哋即系讨论，就算有啲意见嘅话，其实都唔容易有一个修订噶咯。 系嗱，咁啊，佢意思即系话佢哋官方冇同劳顾会有讲啦。咁但系建造业、运输业嗰啲劳工话唔够劳工，压实救命讲咗好耐噶啦。咁即系会唔会都嗱老老实实 系 从一个普通人嘅角度都预咗真系要输入外劳噶啦？系咪会唔会咧？ 其實咧，我哋勞顧會其實協商咗一個補充勞工計劃，其實九六年至今，其實一路運作咧，就係去處理一啲短期嘅非技術勞工嘅需要。其實每年咧即係都大概係3000個名額度，就係愛嚟正正就係應付呢個情況咯。咁雖然話3000啫，但係其實嗰個計劃冇上限。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嚟申請。其實好多大型嘅基建啊，或者特別嘅項目咧，都有試過即係大批嘅外勞咁樣輸入。咁最重要就係視乎嗰個性質係咪短期啦，同埋本地運動勞工咯。 嗯，而家孫玉涵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話咧，咁呢家講嗰啲輸入外勞計劃會定期向勞顧會匯報，初步計劃每半年匯報一次，審批權咧。不過審批權就由指定公職人員負責。咁在你嚟講，呢個顯然就係繞過你哋勞顧會啦，係咪？半年匯報一次呢個做咁嘅所謂嘅匯報嘅做法，係咪？喂？係咪斷咗線？條線斷咗啊！另外就係、是、可能嗰、那個線路唔知點解斷咗，一陣間我哋六點鐘。话差唔多六点半之后啊，先至再联络佢，唔紧要啦。啊，喺翻度啦嘛，喂 ，hello， 系，唔好意思啊，系啦，咁补充输入劳工计划本身咧就係、是、做緊審批，有啲關於建造業啊一啲行頭或者係難請人嘅行頭做緊呢啲審批，一路都如是嘅。但係而家有個特別計劃，將成個工種就係攞咗出去，由其他嘅平台去審批，本身就係打擊咗勞顧會本身呢個計劃啦，同埋審批嗰個角色啦。咁就定我哋就算係而家最新嘅特別計劃裡面，無論係即係建造定係運輸咧，本身嗰、那個協商角色已經係即係冇勞顧會嘅參與，因為冇其實過去半年都冇接觸過我哋討論任何收風啊，或者係政策遊說咁樣嘅。咁我哋喺制定政策已經冇參與啦。咁喺審匯報嘅時候，即係發揮監察嘅角色有幾大咧？個空間，我哋希望睇到嘅係即係呢個計劃，我哋。工友最實際嘅就係到底會唔會影響個飯碗？首先要睇呢個政策行咗一段時間啦，有冇令到嗰個本地就業個人數少咗，或者係停滯不前？咁如果話就算行咗之後，嗰個人數都係有本地就業人數係有增加，甚至個待遇有提升嘅話，我相信咧對工友嚟講呢啲數據先能夠說話咯。 嚇、簡單嚟講啊，談今年啊把鬼貨啊，跟住聽下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仲有启祥道嗰边咧都有啲车龙噶。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后些少啦，亦都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都是有交通意外，但是车多，请大家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建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由何建中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何建中今日宣布那些输入外劳的计划呢，有两点特别值得留意的。在建造业那里有住宿安排的考虑。在航空业就有交通安排的考虑。先讲建造业先。建造业的住宿安排呢，当局就说呢，由于外劳输入量比较多，也都明白社会担心到加剧基层住房的压力。政府认为有条件为业界加入额外的要求。雇主可以在指定地点提供工地的宿舍，或者等外劳去中央管理的宿舍。政府计划呢，就将元朗潭尾的社区隔离设施改为建造业的宿舍，由建造业议会管理，雇主呢就需要向议会交租。咁呢点系咪亦都系一个值得留意嘅观点或者项目呢？ 因为头先听到譬如邵家辉议员讲咧，就系话，其实你请外劳咧个雇主成本好高嘅，咁最关键就嗰个住宿，咁佢都直接讲，就算劏房都要五六千蚊一个月啦，咁令我谂起嗱，佢建造业有呢个特定安排，咁其他行业得唔得咧？ 系， 因为其实旧年第五波疫情咧，我哋就起咗真系成千上万，我谂数万个呢啲宿位噶嘛，咁分布全港各区，咁当然好多议员亦都。即係直接應該候住呢個地方做唔同嘅用途啦，好多提議啦。但係如果可以撥嚟做即係外勞嘅居住地方，會唔會又會方便咗呢？或者可能對於請外勞嘅企業都係一個誘因呢，咁都值得探討嘅。 係咁同樣啊，林漢豪所講嘅話，如果啲外勞嗰個住宿問題，亦都令到社會擔心加劇咗基層住屋嘅壓力噶嘛，多咗人租屋啊嘛。系咪咁样同一个道理啫？嗬，咁至于航空业方面咧，咁由于机场啊临近港珠澳大桥啦，咁而家嘅讲法咧就话机管局会统筹跨境嘅交通，等到输入外劳咧即日来回机场，不过员工就自付交通费。咁另一方面咧，雇主就需要为每名外劳缴付400蚊。用嚟资助负责机场管营运嘅本地员工嘅交通费，呢个就系航空业上面嘅一啲嘅安排。好啦，至于航空业嘅输入外劳方面咧，大家都留意到新闻讲啦，航空业输入嘅劳工嘅配额嘅上限系6300个，涉及10个前线工种。嗱，边啲工种一阵间我哋再讲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啊林世雄就话咧，建议针对10个人手短缺嘅特别严峻、本地招聘有困难嘅前线机场嘅工种，配额上限就6300个，大约系前线职位出缺嘅总数嘅一半。其余的空缺咧，继续由本地劳工来填补。根据机管局的调查咧，就话预计明年年底的业界人口的缺口就大概是16000，当中75%，大约10000个是前线机场职位的空缺嚟嘅。咁林世雄又话咧，同机管局有直接合约关系的航空业相关公司先至可以输入劳工。配额分配咧会系考虑市场份额同埋员工总数呢啲因素嘅。如果申请人提交资料齐备嘅话咧，预计喺收到申请起1个月内就完成审批。 咁住宿方面，头先我哋就提及过啦。咁至于个十个前线嘅工种咧，都系常见嘅吓、包括就系地勤啦、机舱工作员啦、牵引车司机啦、客户服务员啦、机坪服务员、飞机维修技工、舱务管理人员或者系货站服务员、机械或者升降台的操作员、维修员以及飞机拖车的司机，有十个工种。 我想即是正如我刚才讲呢，不同行业那个人手短缺的影响都不同的。咁而家航空业呢，即我睇返啲报道呢，就係话有个别嘅航空公司因为唔够地勤人员呢，可能就唔复飞香港。 係呀。 咁呢个影响我哋个航空枢纽嗰个地位係好紧要嘅。 嗯。 第二呢，我都留意到就话而家因为地勤唔够呢，甚至呢我哋旅客等行李嘅时间都多咗，因为唔够人去拎行李去输送带嗰度。咁呢啲亦都係我諗都会对好多市民啊旅客都有直接影响。咁呢啲我觉得真係几迫切需要去输入外劳。 咁刚才话有一啲安排就希望能够每个输入外劳呢就係俾香港机管局缴交返400蚊。咁呢啲钱我嚟做咩嘅呢，就每年呢会拨出同雇主机管局每年亦都会拨出同雇主所交总额相约嘅款项。夹埋一笔钱咧，嚟资助负责机场营运嘅本地员工嘅交通费，呢、這个做法恐怕就系考虑到好多员呢、這个机场嘅前线工种咧请唔到人咧，就话因为去机场嗰度嘅交通费贵，啲人宁愿唔去，宁愿冇嘢做或者唔去第度做，都唔去机场做。咁呢个咁嘅资助返本地员工交通费嘅做法又有冇效果呢？ 我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某程度都係一个工资补助一种嚟嘅啫，即係你似乎就交通费。咁而家政府都有啲交通津贴计划嘅。咁即係究竟佢係咪即係帮唔到呢班工友呢？咁佢能唔有效，我諗都係拭目以待。但某程度其实我觉得同补贴工资冇乜大分别囉。 係。好啦，如果你喺机场嗰度做嘢㗎，无论你做系咪做基层都好啦，听到呢个输入外劳嘅计划，刚才我哋所讲嘅，有啲咩睇法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1872311, 睇下商会嗰边又点睇呢。咁而家我哋请嚟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刘敏仪小姐。刘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而家嗰个计划咧，今日宣布嗰个咧就话航空业咧就输入劳工配额就上限6300嘅外劳，大约系前线工作嘅一半，就覆盖地勤啊、机舱工作员啊、牵引车司机啊、客户服务员啊十个嘅岗位或者系工种。并且限咧就以最多两名本地人就配一名非本地嘅劳工。而家人手咁短缺，你觉得呢啲咁嘅措施，头先所讲嘅措施解唔解决到，应唔应付到人手不足问题？ 我哋因为即系真系确实航空业嗰个短缺咧，我哋即系近期都特别发声发得多。我哋觉得其实任何而家有一个新政策，俾到我哋去到有一个嘅新，即系有一啲嘅新嘅劳动人口，我哋可能可以招聘到嘅。我哋都系觉得系一个新嘅好嘅开始，同埋我哋都欢迎呢一个政策今日去落实咗嘅。 咁我哋同亲啲劳工界倾紧输入外劳，佢哋都有担心咧，会影响到本地劳工嘅就业权益嘅吓，工资水平啊之类咁样。点样保证本地劳工又唔会被输入外劳计划影响咧？咁你哋作为商会嗰边又有啲乜嘢讲法嚟安抚佢哋咧？ 我哋所以见到今次个政策推动呢，其实都有两样嘢政府都强调緊。第一就係其实有少少配额，头先主持人你都提到係有个配额制，所以今次第一次有一批就係6300呢个嘅配额啦。咁另外呢都係话工资中位数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参考嚟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呢两样嘢其实我諗我哋好多同业呢都系仍然都系希望系本地优先招聘。不过真系招聘极，我哋真系发咗好多力都招聘唔到，所以如果而家系有一啲外劳嘅补充咧，我哋觉得希望可以补充到，舒缓下而家嘅压力。 刘小姐，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你短缺人手咧，系因为疫情就航空业肯定好大打击啦。咁系主要系因为啲人即系离开咗个行业唔肯翻嚟啊，定系移民，定系咩原因咧？照计以前有人做紧，你吸引翻佢翻嚟呢个职位，照计都应该唔难嘅。 嗯，系啊，其实我哋咧好多人都揾咗啲旧同事啊，联络翻佢哋，大家真系有一啲已经转咗行，就同埋呢几年咧航空业打击之后咧，其实有阵时航空业都俾人标签咗系高危行业啊，原来一个疫情咧就可以又要无薪假啦，又要被辞退啦。咁所以咧，都係要啲時間咧，要令翻啲人恢復信心。咁所以有一啲走咗、離職咗嘅，其實真係唔係好願意翻嚟。呢幾個月我哋好多招聘，咁啲招聘會都招聘到啲新人㗎。咁但係好多咧，我哋好多公司再反映翻，其實頭嗰一兩個月咧，可能我招聘一百個，已經走咗五六十個，因為佢哋就話唔慣機場，哇咁遠㗎。同埋而家出面市面都好多工可以即係好容易揾到，咁薪酬亦都唔低嘅，咁所以就變咗我哋更加困難。 頭先講嗰個配對嘅問題咧，最多兩個本地人就配一個非本地嘅勞工啦。咁啊調翻轉頭講，你請一個本地勞工，你就要請兩個請一個非本地勞工，你就要請一個本地勞工嘛。系咪？咁如果你请唔到两个本地劳工，你就请唔到一个非本地劳工，系咪即系咁样啊？调翻转嚟讲， 而家所以我都要再要睇下啲细节嘅公布系点样。我谂原则上系咁样。咁但系当然，而家基本上我哋已经有一个一定嘅工作人员喺机场啦。咁所以嗰度已经即系如果咁样嘅概念咧，其实我已经可以翻咗一番啊嘛。咁已经可以保咗而家个劳动力。 唔係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你會清楚過我。而家講話兩名本地人就配一個非本地人啦，嘅意思係話計唔嗰啲本地人計唔計埋已經喺度做緊嗰啲先？ 新增嘅， 或者新增 現有嘅咧？ 或者新增嘅先嚟計新增嗰啲先？其實你知唔知啊？ 以我而家就我都係今日睇住新聞去睇嘅。以我嘅認知，應該現有嘅都會計。 係啦，咪就慘啦！真係，如果唔係就 如果你想要我請一個再配咁其實 係咯， 係啦，應該係會計咗現有嗰度。咁至少呢度有個底，我可以做開始先。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如果以現有嗰啲計，就話我原本已經請咗一個本地勞工啦，我再請一個，咁我就可以請一個外地嘅勞工嘛。系咪？ 系啦。 如果唔系冇意思嘅，咁根本就请唔到本地人，系咪？呢个就 系。系啊。所以我嘅认知应该就系，我至少而家呢现有嘅工作人员已经系一个底数，咁我就开始计一计，每间公司可以分到几多啦。 系嗱，好啦，咁而家有成十个工种可以请外劳啦。咁头先嗰啲工种，我哋头先都提及过下啦。咁嗰啲工种，照你估计咧，同一个工种。嘅內地或者外地嘅勞工咧，佢哋嘅一個工作技巧啊、工作方式啊，上面個差異大唔大嘅咧？需唔需要額外要培訓嗰啲內地嚟嘅非本地勞工嘅咧？做同一個工種，你覺得？ 我哋亦都絕對相信咧，呢啲如果招聘嘅成功招聘咗嚟嘅外地勞工，我哋公司一定會俾培訓佢，各大公司都一定會俾培訓。因为始终机场或者航空业咧，喺呢个安全嘅标准系好高规格嘅，同埋香港机场真系国际水平，咁所以我哋都预咗，其实所以我哋成日之前同政府去呼吁嘅时候，唔系你今日去批准，我听日就即刻补贴到啊，我哋仲有可能两三个月，甚至好几个月时间要培训，佢真系要去合适水平。我哋先至俾佢落前線幫手，咁所以係真係我哋都係預咗要培訓嘅。 嗱，譬如以一個其中一個工種叫做牽引車司機咁就算啦。咁本港機場嗰個牽引車同內地機場嗰個牽引車有好大差異咩？就算要培訓，係咪好困難咧？應該係咪唔係好困難嘅咧？我真係唔係好明白。 可能那個，因為我哋都會咧，除咗佢一定要去現場實習。咁同埋佢要跟住一啲嘅飛機，譬如我哋國際機場咧，好多係寬體機為主嘅，國內嘅機場咧係窄體機為主嘅。咁所以譬如呢啲車埋到架飛機個距離啊，或者佢嗰個安全嗰個意識咧，我哋都係想加強化，即係我一定要佢係符合翻我哋本地嗰個水準，我哋先俾佢合格咯。 預計呢個嘅培訓需要嘅時間多唔多？ 我哋一般其實都預任何新入職嘅真係完全白紙一張，唔識航空業，我哋通常都會預翻起碼兩至三個月嘅。其實 哇，咁犀利！ 都當然係啊，當然亦都係有唔同工種，因為其實除咗學之後，佢要跟師傅，即係喺可行嘅情況，佢都要跟下師傅，先至自己落手落腳做。 咁所以真係我哋係都會花時間俾佢哋慢慢去要學習同埋認熟悉香港機場嘅環境。 另外一個配合嘅措施呢，就係話頭先我哋都提及到啦，就話考慮到香港人因為交通問題唔想去機場嗰度做嘢，咁如果僱主經過而家講嘅計劃輸入外勞，就需要為每名外勞呢向機管局呢俾$400，咁機管局就運用呢筆錢呢，同埋其後又會撥款喎，機管局就支，總之筆錢就愛嚟資助本地前線員工嘅交通費，減輕佢哋嘅負擔。对于雇主来讲，是不是属于比较大的负担呢？你觉得这个做法对雇主是不是合理呢？ 这个呢，其实我想在交通问题上面，我们一直都有去希望无论机管局或者政府都能够支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其中一个招聘困难就是交通问题。那现在如果有这个基金又好，或者睇下佢用咩模式去發放啦。咁我諗至少咧，都俾一啲新入職或者去到機場嘅員工，佢都覺得有翻啲補貼啊。即係我哋又補唔到佢時間噶啦，佢每日都個半兩個鐘嘅車程，我哋時間補唔到，但係會唔會喺金錢上或者車費上可以補翻？咁亦都真係會係認可到，就係話去到機場呢段路係特別長嘅，所以你喺機場咧，你都會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津貼。咁我都希望呢個係會發揮到佢嘅作用。 但係僱主方面會唔會又要俾多$400就影響到申請呢啲輸入外勞嘅意欲咧？ 其實我自己相信就應該其實唔會影因為成個銀碼到最後都是幫到招聘翻本地嘅員工。你見到其實機場好多唔同行業有陣時都已經加緊人工啊咁樣，咁即係呢個其實我諗我哋預咗整體嘅員工成本係會提升嘅，咁所以擺喺邊度而令到我哋亦都好有力咁樣招聘到啲新血入嚟，呢個先係重點咯。 係，頭先鄭學生你講下咧，因為你係呢、這個即係航空公司服務商啦嘅代表啦，即係而家人手不足，其實對於我哋具體個成個行業有啲咩影響咧？頭先我哋睇到即係新聞就話可能所謂延 delay 多咗，或者等行嘅時間長咗，或者有啲航空公司就唔肯復飛香港啦。可唔可以再具體講，譬如有冇啲工種點樣影響到我哋成個航空業嘅運作咧？ 好啊！如果我哋真係想睇個大局咧，我諗我哋而家好針對就係香港咧，始終都係疫情之後，我哋差唔多係最後一個地方開放啦。咁所以我哋航空業再重新啟動咧，已經比鄰近國家係延遲咗、慢咗。而根據機管局四月份嘅數據，我哋係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復甦係大約5-6%啫嘛。但係其實周邊啲國家已經去到90%甚至100%。咁所以我諗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想追咧就是第一，我哋幾快可以追翻上去，可能係八成九成。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喺5-6成已經咁缺人，咁我又點樣可以再翻多佢一倍咧？咁所以即係我諗係呢一個角度咧，我哋就係覺得我哋第一，我哋真係希望多啲航空公司可以入嚟，亦都盡快我哋可以即係令到係啦，真係機場可以係會多翻啲航班。咁真係亦都有啲航空公司咧，而家暫時有一啲加班嘅計劃都係延誤咗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啟動翻，佢哋可以加到班，同埋可以嗰個班次會密翻啲。 咁另外一個配合嘅措施就係由機管局統籌每日跨境嘅交通接送啲員工咧，因為機場都臨近港珠澳大橋啦，咁交通費就由外勞自行承擔嘅。呢、這個措施對於吸引外勞，你覺得個吸引力有冇咧？ 我估呢个其实亦都系真系同咗嗰个住宿嗰一度，佢哋要去评估啦。因为如果你喺香港住，可能你要俾咁多钱去租一个地方，咁但系每日往返嘅时候，透过港珠澳桥交通费就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要睇翻佢哋嗰整体嘅成本，再配合埋香港佢攞到嘅工资嚟到去睇咯。 好啊，多谢你，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刘敏仪小姐，多谢你啊。好，咁跟住落嚟咧有新闻报告同埋交通消息，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嘅。除咗讲输入外劳之外咧，今日我哋都会倾另一个课题咧，就系、是、放宽地价同地积比嘅计算方法嚟鼓励发展商建造安老院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建中。 继续由何建中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宣布嘅输入外劳计划咧，运输业方面咧就系、是、有一万，睇先。运输业方面咧就系、是、有，唔好意思啊，突然间八千个位啊，有八千个位。咁啊，其中呢、這个输入呢个公共小巴同埋客车司机咧就有千七人嘅。政府咧就推出呢、這个公共小巴同埋客车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啦。行走固定或者预先指定路线啊，固定或者预先指定路线嘅公共小巴同埋客车营运商就可以申请输入司机，上限系千七个。小巴司机咧就系九百个，客车司机就八百个，分别系占呢啲行业一半嘅空缺。咁喺住宿方面呢，物流局长啊，运输及物流局长啊林世雄就话咧，估计大部分跨境直通巴士司机都住喺内地嘅。公共小巴同埋客车营运商咧就会根据司机嘅服务区域嚟安排住宿，即系都要安排住宿啊。咁啊嘅住宿咧一个大问题啦，你叫到人哋嚟呢度做嘢，咁你唔安排住宿，人哋点嚟啫？啊，如果系跨境司机，直通巴士司机，佢就自己翻去屋企啦，啊，咁啊唔使谂啦，咁。 我谂小巴啊或者的士嗰啲行业唔够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吓。咁、其中一样表现到就系、是、都好多其实年纪相当大嘅司机啦。咁之前都有好多讨论啦。 系。 咁啊。我谂输入司机又同其他行业有啲唔同嘅，咁如果佢唔系本地人咧，佢除咗个路线之外，佢系咪可以真系好熟每个地方咧？吓，我哋譬如搭小巴去边度有落咁样， 系啊， 咁呢啲我谂都要去时间，即系我唔系话做唔到，但可能都要啲时间去个司机去适应嘅。 系， 咁但系如果能够令到我哋整体嗰个司机个年龄可以能够稍微降低啲，或者能够短缺少啲咧，其实我谂市民应该都欢迎。 咁而家系行走固定或者预先指定路线嘅，咁、所以就训练若干时数之后，拍车都能够应付嘅。啊，头先咧喺航空业方面咧，我哋就同商会嗰边倾过偈啊。而家我哋就系劳工嗰边啦。而家请嚟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先生，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系而家航空业输入劳工配额上限就6300，大约系前线工作嘅一半，涵盖咗地勤啦、机舱工作员咧、牵引车司机啦、客户服务员咧，十个行业到。限制咧就每两名本地人就配一名嘅非本地劳工。呢、這个计划对于本地员工嘅影响，你有冇担心？ 有担心嘅，业内人士都担心，因为点解咧？我哋之前咧疫情期间就减咗人工，咁同埋亦都减咗啲福利，咁啊疫情后咧有啲都未恢复嘅，咁如果依家输入咗呢批外劳之后，会唔会影响第时加翻呢啲咁样嘅人工同埋福利咧？咁同埋就系话，佢依家虽然话二配一，咁仲有嗰个配额就系话留翻俾本地工人。咁如果一个吸引力唔够嘅时候，本地工人唔入去航空业做嘅话，咁呢啲配额又点算呢？咁所以我哋就觉得都系有得个问题喺度嘅。 咁个二比一嘅比例合唔合理呢？你觉得？ 二比一呢其实都占有一个好大嘅比例。咁其实对于我哋未来你两个外劳先一个。 两个本地。两个本地一个外劳。 两地一个外劳。咁就这个我刚才所讲下就是说我哋因为个交通配套同埋嗰个薪金个吸引力都唔够嘅时候，点样可以请一个外劳而系可以补充到两个呢？咁我先觉得系一个疑问嚟嘅，这个亦都系。 是其实一路机场的员工人手不足，除了说疫情期间很多都转了行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你令至请人这么困难呢？交通费都是一个大问题，是 不是？交通费问题呢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得专营巴士，一是就 E 线，一是 A 线，一是就地铁。咁啊，高铁地铁呢都机场快线。就嗰、那个价钱都几有贵嘅，咁虽然话有员工折扣，咁啊最平27几，最贵都要48去到中环，咁所以就我哋同时就系轮班工作， 要翻通宵加嗰批十二点出口或者是凌晨六点钟前这个时间呢，我们只能够就是说得 N 车或者 NA 车揀。而这些车呢个班次疏，咁同埋就係时间亦都係比较长，咁成本亦都比较贵，即係嗰个车资。咁所以变成咗就係可能要提早一两个钟头已经要返到机场， 嗯， 唔开工。跟住或者呢，如果你搭迟一班车呢，就有机会迟到。 嗯， 咁所以变成咗呢，呢啲生活成本呢亦都係好难去界定嘅。 係，明白的，完全理解啊。咁而家嗰个待遇同呢个疫情之前有回复翻嗰个水平咧？你觉得？ 有部分工种系已经回复翻，同埋亦都系高过之前嘅水平。 嗯。 咁但亦都有部分系未曾嘅，例如好似头先提及嘅机舱服务员。 嗯。 我怀疑呢个机舱服务员咧，就系讲紧清洁。机舱清洁嘅员工，咁如果呢个部分咧，有啲公司咧，佢哋将佢哋之前减咗个福利咧，系未曾加翻嘅。 嗯，佢嗰个叫法叫做机舱工作员啊，你咪想讲呢个机舱工作员啊？ 系啦，我就系怀疑呢个机舱工作员系咪指嗰啲清洁嘅工作人员啦？ 系。咁但系有一啲工种，譬如啊飞机维修技工咁样。佢除咗做飛機之外，佢就做汽車就未必係話你話想轉做汽車啲就做到喎，係咪咧？ 冇錯，因為飛機維修嗰班咧，佢主要針對嘅係飛機佢嘅個機艙嘅維修啦，或者係可能係總之同飛機有關嘅。咁機械汽車嗰邊咧，就亦都有另一個範疇嘅。咁你話可唔可以跳出去？轉做其他咧，其實係可以嘅。當佢即係其實有時機械嘅嘢係萬變不離其宗。 一理 如果佢係能夠，係啦，冇錯。 嗯， 所以我哋之前亦都有好多咧維修人員咧，除咗退休或者係之前被解僱，因為航班量減少被裁走嘅。 嗯， 咁仲有咧就係話佢哋見到出邊可能地鐵或者係其他嘅物業管理。都有相關嘅一啲嘅維修職務係同佢接近嘅，咁佢都可能會跳咗出去試咗。 嗯， 係。剛才咧你提到就係嗰個交通費啦，咁啊其實機場交通費貴就一路都存在啦個問題。咁啊政府近年亦都有叫長途嘅交通津貼計劃嘅，其實係咪都幫到啲工友咧？咁而家個新嘅政策就話每人再津貼400元，其實即係等於每日可能10多元啦。其實會唔會都係即係？帮到愿意令到更多人愿意嚟机场工作。 我哋都希望系嘅，因为最主要就系我哋暂时未知道嗰400元系点样去营运，佢收咗之后。 嗯，系。 系啦，咁所以我哋呢个会唔会系直接俾到落去员工咧，定系用乜嘢嘅途径嚟到去用咧？所以呢个我哋都 系 要进一步了解。 细节未知哦。咁佢而家嘅讲法就话咧，参加计划适合航空业雇主咧，就需要咧每个输入劳工向机管局缴交每日400元。咁而机管局咧就每年咧亦都会拨出同雇主所俾嘅总额相约嘅款项。咁即系话每个员工就多咗800元噶咯。即系呢个我嚟做，即系一笔钱咧，就资助本地前线机场员工嘅交通费。 所以我就系唔知道佢点样资助， 唔知佢点资助。 系啦，即系唔知佢点资助。咁仲有就系佢都有一句就系话同机管局合约，系啦，即系会有啲可能未必系同机管局合约噶嘛，佢可能系同其他嘅服务商 系 嘅合约，咁佢又点样咧？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我哋要确认下到底系个运作上嗰系点样处理。 系啦。嗱如果睇个数字嚟讲似乎又唔细㗎啦。佢话每个香睇先每日缴交每日400元款项。每名输入劳工 呢个数字睇到好大， 系咯，每日系啊，每个输入劳工，每个输入劳工你就每日要俾400元，基本又俾400元，咪即800元咯。 咁真係唔使喎， 相對返我哋嗱，但係拆返落去，我哋其實全個機場入面佢基本都講個人數就係大概係53,000，佢而家引入6,000，我就當6,500啦，係咪先？其實一攤分出去嘅時候，其實即係一睇，淨係睇個數就好大，但係如果你當同另一個同另一個數嘅時候就好。 我睇你，我唔好意思，我手上嗰張資料話每日。啊， 好似系每月我睇到有啲讲法 吓，系每月， 所以呢、 這 个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就算月或者日都好啦，即、就、系、是、我哋都睇到就系话对比翻如果全体嘅员工数目咧、就可能都系1/10。 系不过讲到尾就无论你点样征收都好啦，最紧要就每一个本地员工可以到攞到几多交通津贴先啊嘛。 系啦，冇错。 呢个升噶，你讲咩冇用噶，系咪？最紧要几多钱落落我袋啫。 这个，所以就系话有啲同事就系觉得呢、这个我哋第时系点样攞，同埋系系咪真系攞到嗰个数？ 系 就系咁样，系啦。 系好啊。咁总的来讲啦，你话要吸引多啲翻员工做嘢，喺薪酬福利待遇上面有啲咩具体建议俾雇主呢？ 我哋曾经都提出过，就係话因为我哋嗰个交通时间费同埋嗰个成本价嘅问题，咁其实如果以最低工资计，你41蚊/小時，你搭车3个小時都去咗120蚊啦，如果你返20日工都已经成2,000多蚊啦，係咪先？即係其实如果有啲嘢係咪可以量化佢嚟到去做一个交通津贴去俾啲员工呢？或者係摆落去个底薪度呢？ 係。OK， 好多谢你啊吓。头先咧或者要再三澄清翻啦吓，唔好意思啊。而家讲紧嘅嗰个嘅计划咧，就系雇主必须为每名输入劳工向机管局每月缴交400蚊吓。好而呢个机管局咧就有所配合咁样吓。好啦，咁我哋又听下听众电话先，电话号码1872311，有陈先生电话，陈先生你好。 你好啊，梁生。 是。 我是一个退休了的机场服务员呢。 是。 咁呢在旧机场和新机场呢我都超过20年的服务的。 哇，好资深啊你。 是啊，非常资深的啦。可以退休了。其实呢为什么旧机场可以行得咁好，新机场呢由世界上 No.1 转到越来越差呢？的原因就是说 是。 钱的问题啦。机场即香港政府啊，同埋港公司眼光都短錢。好簡單，而家機場嚟講分開有機管局同埋民航處。其實呢兩個 department 咧，佢哋係咪好協調咧？已經係一個疑問。另外，機場同航空公司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幾間主要嘅航空公司喺度啦。佢哋成日標炳就話安全準時好重要。安全固然之係好重要啦。准时冇人做嘢，点会准时啦？另外，平均而家现成喺香港机场工作嘅员工咧，平均一个礼拜咧都起码5日工作，有啲甚至6日。佢哋每一日咧工作都系9个小时至10个小时，咁加埋佢嗰个交通时间咧，12-13个钟头每一日咧就系冇得走噶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啲同事平均都係一般都係10,000蚊鬆啲有收入，佢只係用時間去賺咗金錢，即係話咧每日佢留低1-2个钟去補水，或者放棄一個放假去補水，佢先至賺到有16-17蚊人工。 係， 同埋機場嘅工作就係話好特別嘅，就好簡單。喺機場你揸車喺出面嚟講更加困難。好簡單就係話，如果我哋犯咗個規例而被機管局嗰啲同事去警告或者去抄牌咧，我哋就要去重新考過一個試。嗰個考試係要收費嘅。而家有啲公司都係要我哋自己出嗰個錢去考牌，考翻個費，考翻嗰個機場准許證。咁係好唔公平，同埋嗰個試係。 陳先生，你以前係咪喺機場嗰處嘅揸車㗎？咁樣？ 我係有揸車。有 cabin 有 cargo 嘅工作， 哦， 咁嗱，先讲嗱，飞机嗱分咗两层啦，一层就系上面客运舱啦。咁客运舱，你大家都知道，每一家航空公司嚟到香港，只飞机泊定，到佢离开香港时间有一定嘅时间规定。好似某航空公司讲，得嗰70分钟嘅时间，你想象一下，一架班航机基本上300个客，由佢泊定落客。上面要清潔，上面要做嘅伙食嘅時間，跟住仲要上客嘅時間，係咪好充足呢？所以喺機場工作嘅同事呢係好辛苦，同埋呢如果有乜嘢問題發生咗呢，佢就要全權負責去解釋。好啦，講到樓下，由於而家白航班越嚟越少啦，你都知道香港嘅貨運係有幾多㗎啦，即其實每一班機入面嘅貨呢係好多嘅，咁货运唔会自己行噶嘛，系要人手去做噶嘛。 阿陈生，我想问下你咧，你喺机场咁多经验咧，点解啲人喺疫情离开咗个行业会唔翻嚟咧？其实 好简单，就系话，正如而家好似香港政府话咧，俾钱请外劳咧，我话听佢要威胁唔到香港啲员工嘅，香港员工只有唔做咯。而家出面大把市场，大把市场唔做。另外你相反地請到外人之後，見到咁嘅情之後咁辛苦，佢估會你估佢會留低喺度做呢？ 係 呢個好大問題囉。 陳生，你剛才講一句呢，我覺得好有趣，想聽即係你係咪知道啲乜嘢嘢。你話機管局同埋民航處分咗，以前就得個民航處嘅啫，而家有機管局就管地下嘅嘢，民航處管天空嘅嘢咁樣啦，簡單嚟講。佢哋之間嗰個協調，你有啲咩觀察呢？你突然間提出嗰個問題。你是 香港天气翻风落雨， 嗯， 全天候嘅改变之后，佢哋有冇配合得到放唔放飞机落嚟咧？ 嗯， 另外地勤可唔可以 entertain 到嗰啲服务咧？咁变咗地勤啦，飞机埋咗，飞机不断咁落嚟，泊停咗喺度。 嗯， 咁佢哋系咪即系要准时要边嗰个时间去做嗰只飞机？ 嗯。 咁咪有壓力囉，啲同事咪做到，啲同事咪唔開心咪做得。 明白。 另外好簡單啦，你睇下，我想問下梁生你，你成日都有來飛出香港來返香港，我想問一問你，由香港機場由過去嘅 number one， 你返到機場，你未過移民局行李已經等緊你，我想問一問你而家你去到移民局過曬之後，你要等幾耐先有行李呢？ 好多謝你提出呢個觀察，我哋又聽下聽眾黃先生電話。黃先生你好。黄生， 想关系即系我认为依家系一个时机，即系政府重新去研议关于各个标准工时啊，就系以依家将会输入外地劳工嘅工种为基本啊，因为以前咧即系政府即系曾经研议过嘅，咁佢就话即系好多唔同嘅行业，好多唔同嘅工种啦啊，咁所以依家咧既然系即系将会输入一啲即系。其實好多嘅即公眾嘅外勞啦，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時機，咁亦都係以呢一個嘅重新去研議個標準工時咧，去睇一睇，即係唔係因為本地嘅勞動市場佢嗰、那個即係工時過長啊，咁未能夠釋放一啲勞動力出嚟。 工時過長問題， 係啦，即依家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去檢視，去重新研議嗰個標準工時。 係。标准工时呢个问题曾经可能上一两届政府啦讲过，整一都冇声喎。 因为 咁再加埋而家系即系叫做全民就业啦嘛。咁所以喺呢个时间系一个好好嘅条件，有好好嘅因素，再加埋你要即系你系讲紧即系仲有一啲嘅行业，咁系即系有两年宽限，即系佢哋输入外劳嘛。即系因为而家即系有两部分都输入外劳，一部分就即系做硬噶啦。另外一部分就系讲紧即系放宽啊嘛。即系预备即系做两年啊嘛。咁所以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即系去即系边做边提啊，即系你放宽外劳咁边你一边放宽咁一边咧就去延议呢个标准工时，咁睇下会唔会即系两三年后嗰、那个标准工时咧可以喺某一啲嘅公众某一啲行业里边咧能够实行。 何建章有咩睇法对呢个标准工时？ 头先无论资方劳方咧都喺度嗌救命，话唔够人。所以咧其实如果你既然唔够人嘅时候。咁你再限制个工时会唔会更加唔够人？咁我哋呢个要去諗嘅。同埋佢哋话个工时长啊， 咁又話收入不足，咁如果工時即係縮短，會唔會收入更不足，更加難吸引入行？咁我諗呢啲都係要我哋要真係可以要詳細去睇下個實際情況係點。 嗯，好啊。咁啊，黃先生，多謝你關心呢、這個標準工時嘅問題啦。勞工界以往都傾住好多嘅，不過就淨係而家都話請唔到人嘅時候，縮短工時係咪實際咧？咁的確係一個值得諗嘅課題。跟住新聞報告，一陣間我哋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有梁志德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的安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合共20,000名外劳，最快下个月接受申请，其中建造业占最多，输入外劳上限是12,000人。雇主需要在工地提供宿舍，或者租用政府提供的中央宿舍。运输业方面，政府容许输入最多8,000名外劳，当中6,300人属航空业人员。至于小巴和客车司机合共1,700人，他们必须通过小巴或者巴士驾驶考试，以及参加10至12个钟头的路面实习训练。香港总商会欢迎政府的输入劳工安排，认为有助舒缓建造、运输和航空业人手短缺的问题，并且希望有关措施扩展至到其他人手短缺的行业。工业总会形容今次对症下药，体现了政府全盘审视和解决相关行业人手短缺问题的决心。劳联就忧虑全面扩大输入外劳会压低基层工友的议价能力，令到薪酬待遇难以合理提升，更加难吸引新人入行，最终难以摆脱依靠输入外劳的恶性循环。政府公布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乐建居，先推出东涌和柴湾土地公开招标，俾私人发展商兴建资助出售房屋，两幅土地合共可以起2,300个单位。至于另一幅土地，会在较后的时间公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认为，由私人发展商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地盘平整等工序由发展商负责，必定能够加快单位供应。他又说，计划虽然规定单位要以65字出售，但是由于政府会提供1/3地价优惠，对发展商未必没有吸引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下个月3号讨论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认为，只要计划不会令到发展商赚取庞大利润，以及能够确保单位质素，符合市民的期望，就不会产生名益发展商的观感。但是他认为房屋局要适时检讨先导计划，未来考虑增加高于居屋申请资格的项目，为不同阶层市民，特别是夹心阶层，提供更多可负担的置业机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立法会综合大楼扩建项目是政府首个在原有公共建筑物上面以组装合成法进行扩建的工程项目。有份负责工程的内地公司今年10月之前会完成生产合共286个组件，会经14个小时的水路运抵香港，预计10月起可以开始在综合大楼装嵌。梁君彦在社交平台说，今日在发展局相关部门安排之下，前往大湾区江门市参观负责生产组装合成组件的公司生产基地，实地了解组件的生产情况，一睹议员办公室的钢结构组件。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咧就分别去到屯门公路丁九段，同埋就系去到丁九桥面。重复一次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啦就分别去到屯门公路丁九段啦，同埋丁九桥面。另外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就排到去圣座治大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即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有少少车龙噶，窝打老道嘅龙尾啦排到去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西站系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一啲。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油麻地会有道路维修工程，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六点钟，介乎窝打老道同卫理道之间嘅加士居道天桥啦，来回方向都会封闭噶。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观塘嘅秀雅道会有管道工程，由今晚嘅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秀雅道近住协和街交界嘅路段啦，会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要小心忍让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一一招认。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不要试。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迎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 这个节目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包括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介绍新的机会和新的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建中。 何建中啊，头先我哋倾咗好多关于输入外劳嘅问题啦，跟住落嚟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大概吓，咁我哋倾另一个议题啦，就话政府放宽地价同埋地积比嘅计算方法，嚟鼓励发展商咧起多啲安老院咁。嗱，就由现时啊每幅地咧只限一间唔超过5400平方米嘅安老院舍咧，改为不设安老院舍嘅数目限制，而总楼面面积嘅上限就放宽到咧系12000平方米，或者按地契里边嘅最高楼面面积嘅10%，以较高者咧为准。 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放宽嘅内容啦。咁其实呢、這个放宽地积比同埋地价嚟鼓励发展商起多啲安老院嘅呢个措施咧，早喺2003年已经推出噶啦。咁但系时隔20年咧，只系增加咗200个非资助嘅宿位啫。嗱，补充一句咧，而家讲紧嗰啲措施咧，只系针对旧有嘅土地啫。因为已批出嘅土地咧，政府只能够提供诱因，冇办法增加新增嘅条款嘅。咁至于新批土地咧嘅有关措施咧，就有18个项目咧系新增咗条款咧，要求兴建安老设施嘅。今年卖地嘅项目咧，政府咧就会喺3个项目里边要求发展商咧提供多啲安老嘅宿舍添嘅。 我谂嗰个豁免总楼面面积咧，就系政府惯常系去作为鼓励发展商去提供一啲即系公用设施嘅途径嚟嘅。 系 咁，大家记得咧，大约10年前到咧，就好多人争论所谓屏风楼啊。 嗯， 屏风楼点解好多时有屏风楼咧？就系因为政府鼓励可能系啲发展商起一啲譬如公共运输设施啦，可能巴士站嗰啲啦，咁令到楼又高咗啦， 系 咁就有啲露台又可能唔计啦，咁咁、即系你咁个政府一路嘅思路系咁样，咁佢就将呢个思路应用咗喺安老院舍嗰度， 系 咁但系又可惜咧，就系嗰、那个可能系嗰、那个诱因不足啊， 系 吓即系，但系你其他露台你见到有一段时间啲发展商系不停起好多露台吓，咁、就系呢个可能唔知系咪诱因不足啦，所以政府又再加码啦， 系 但系如果你话20年只系多到200几个位咧， 嗯。 其实都系唔系咁理想嘅，从一个政策成效评估嘅角度。 系咁咩叫做话计算地积比嘅时候就有豁免咩意思咧？咁打个譬如就嚟买菜断称噶啦，买断斤重啦，嚟譬如嚟每斤几多钱嚟计价钱啦。咁如果呢、這个你话啊，你因由于你做咗啲某啲嘢咧，就嗰啲嘢嗰啲就唔计落去嗰、那个嗰斤菜嗰度嘅重量嘅咁。意思即系咁，其实啊，咁问题就系你嗰个措施唔够吸引，系咪咧？咁还是有其他嘢咧？咁啊，令到嗰啲发展商唔系咁有兴趣起安老院舍咧？咁嗱、需要一个补充另一个方面嘅咧，就系一个有关嘅议题，亦都有议论嘅，就系、起院舍咧，一个建筑物起院舍咧，有一个20米嘅高度限制嘅。啊，咁点解要有呢个20米嘅高度限制呢？就系、目的就系保障喺火警或者紧急情况下咧，能够安全疏散嗰啲长者。咁有意见就认为咧，应该放宽呢啲限制，等发展商咧有多啲嘅弹性去谂喺个发展项目里边咧起多啲安老院舍。啊，咁呢、這个又值得探讨嘅。咁二十米嘅点定出嚟嘅咧？咁啊，咁安全措施都紧要喎，系嘛？有好多老人家好多坐轮椅，又唔系好方便行动，咁所以有呢个20米嘅高度限制，即系嗰个院舍唔可以高过呢个高度咁样。 好似某啲学校都系咁啦。 系啦，咁啊，现在嗰个嘅消防救援措施嘅技术又同以前唔同咗。咁你二十米嘅呢一个高度限制系咪可以谂咧？咁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啊！接住咧，我哋接通咗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管浩明嘅，管浩明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而家嗰个咁嘅所谓叫做放宽地价同埋地积比计算方法嚟鼓励发展商起多啲安老院，咁诱因显然就唔够啦，咁而家话放宽咗，你觉得有冇帮助呢？ 我谂咁啦，政府都谂尽一切方法噶啦。其实不过最主要咧就系、我谂大家都要明白，发展商本身咧，佢都要睇下即系做嗰啲嘢对佢原有个项目咧有冇着数啦。简单啲咁讲吓，咁如果你摆落去嗰啲嘢，譬如话对佢成个项目系有加分嘅，举例咁讲，譬如你整间国际学校啦，或者整个学校或者整一啲特别嘅设施，咁如果你话免宽免佢地价，佢当然愿意做啦。 系 咁，但系本身嚟讲，如果你摆间老人院，咁老人院本身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可能係相对都有唔好话叫厌恶啦，起码会有啲十字车出入啊其他嘢。咁同埋对佢整个嘅发展项目当中有冇加分先，最主要就係、我諗呢个系个关键喺呢一度囉。 係即係或者 簡單啲講，而家嗰咁嘅所謂放寬，你覺得其實未必見到有，未必有效果，係咪？可唔可以咁問你咧？ 嗱，咁嘅講法啦，我諗我哋可能將佢睇清楚啲咯。如果你話舉例咁講，如果你話嗰啲發展商本身唔係一個項目，譬如佢單一，舉例咁講，佢可能有幅農地，佢本身唔能夠轉換做其他嘢嘅，咁但係佢可能嚟講，佢話啊，同政府唔需要補地價，佢單起一個嘅老人院。咁呢個呢可能希望有啲誘因，不過希望大家都明白呢，因為老人院本身呢其實你唔做開老人院嘅，即係話呢個嘅老人產業話其實你真係未必容易，咁所以呢發展商我相信佢嘅專長呢就係起樓我哋賣或者我哋租嘅，咁但係老人院本身唔係㗎嘛，老人院本身要提供一啲嘅服務啊配套其他嘢喺度，咁所以呢度嘅誘因呢其實係咪淨係寬便地價就係有用呢，可能就要大家再去思想一下啦。 我想管牧师你都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即是而家香港的老人院的问题不仅只是不够地，不够地方，你仲有人去营运，即似乎如果纯粹是即提供一个这样的地方或者便宜的租，是不是都未必一定完全帮到那个短缺的情况？ 是的，绝对是。我想你都见到特首今早早都宣布了一些新的计划啦。咁之前我想大家都明白老人院讲到那个没有人手那里已经大家都成日都听见这个问题，业界都叫苦连天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发展商纯粹从一个即是营运角度，同埋大家要明白老人院亦都唔容易，因为如果你收得好贵，人家话佢啊你冇良心啦，收得平佢真係可能冇钱赚，唔单止佢仲要蚀埋本添。同埋甚至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係即係如果我哋营运开唔同啦，係咪，但如果唔系嘅话，佢可能諗下万一营运有错误嘅话，或者出咗啲咩差池嘅话，对嗰个形象上面啦。所以我諗好多嘅考虑底下呢，除非个发展商或者嗰、那个即係私人企业佢本身係真係做开一样嘢囉，如果唔係嘅话，我相信佢要涉猎喺香港呢个嘅安老行业呢，可能即係所以点解过往嗰个反应会比较相对差啲，就係、是、我自己估计咁样。 但係发展商大可以将嗰个院舍嗰、那个嗰、那个嗰啲楼层或者嗰啲单位出租俾营运商㗎，唔使佢自己做㗎。 可以，咁但你諗下出租俾你，你赚得几多钱呢？嗱諗啦，嗱好简单啫，你出租俾佢，咁佢建筑费要佢自己俾㗎嘛，係咪，咁你出租俾一个人，咁但始终我諗一样嘢囉，即係当然呢个係可以做，咁但如果对佢嚟讲可能会唔会简单啲，因为依家其实讲真宽面地价啫，咁但佢呀，如果你问我做发展商，可能我觉得啊即係干净啲，我唔使烦啦，係咪，我仲要摆低一样嘢喺度，咁变咗始终嚟讲嗰个吸引力就可能要再大家要諗一諗囉。所以我嗰日喺个委员会都讲，请政府当局可能要问问地产建商会地或者发展商同佢摸摸底，当然啦佢唔系话佢开咩价我哋要俾佢，但起码知道睇下佢觉得有啲咩困难，究竟喺二十年之间都咁少人会回应呢样嘢呢。 嗯，咁而家喺嗰啲新批地嗰度就已经系指定要佢做安老院㗎啦，新批地。 新批地有啲唔同嘅，因为新批地嗰啲呢，我理解就係如果新批地嘅话呢，佢好多都係好似政府某啲嘅批地一样，譬如佢哋咁讲，可能铜锣湾有一个住宅，佢起咗下低有啲嘅政府设施喺度，咁但係嗰啲佢交返俾你政府做㗎嘛。 嗯。 咁即係佢纯粹要起啫，係咪，咁同佢可能个情况有啲唔同。同埋我諗呢个问题就係我哋喺香港嘅老人院当中，究竟你想发展商帮你 fill 咗边个 gap？ 即係简单啲咁讲，我哋有啲係叫做公园嘅，有啲可能係中间价钱嘅，有啲呢就係比较上係贵啲价钱嘅。咁究竟我哋係心目当中希望发展商可能帮助边一部分嘅老人家，嗰个嘅环节我哋要定位定得清楚呢？因为如果唔係，我哋基本上俾个讲大众老人家嘅话，梗係我哋要讲緊公园啦，係咪，咁所以呢一度可能要搞得清楚啲啦。 好啊，多谢你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管浩明律师牧师。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係 姜涛，新一代男团 Mira 嘅成员，魅力比起当年郭富城、林志颖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佢平日爱出没嘅铜锣湾，近年亦都有人改称为姜涛湾。呢、這个现象应该如何理解？究竟佢吸引力何在呢？岑日飞请嚟苗延琼医生同埋周华山一齐讲姜涛现象。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3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政府鼓励创科，本地初创企业之路是不是难行呢？ 技術喺個科技上面啊，好快就做咗出嚟啦。但係咧喺後邊點樣去將佢落地，後邊仲有好多嘅配套資源要做咧，其實咧都吃力嘅。希望可以未來有更多嘅資源可以俾我哋可以繼續去發揚光大。 6月17号晏昼第三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来星之子 Bubitech 创办人陈奕希和大家分享。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接着我们请来立法会社会福利界议员狄志远议员。狄志远你好啊。 你好，嘉永。 头先我哋又提过咧，就话政府话放宽个地价同埋地积比嘅计算方法嚟鼓励啲发展商咧起安老院。咁啊，由现时每幅地只限一间唔超过5400平方米嘅安老院舍，改为咧不设安老院舍嘅数目限制，而总楼面面积嘅上限就放宽到咧12000平方米，或者按地契里边嘅最高楼面面积嘅10%嚟以较高者为准。刚才我哋访问个管浩明，管浩明就话觉得呢啲措施都恐怕未必有用，你点睇？ 其实呢个计划都行咗20年啦，咁都系讲紧嘅一只手掌讲柴咁上下嘅项目出咗嚟啦。咁我哋一路讲到观察咧，就系喺私人发展商嚟讲咧，喺佢嘅楼宇里边兴建安老院或者残疾院舍咧，系冇增值嘅。甚至咧系可能系负增值都未定嘅，因为佢哋都同我哋讲啦，喂，话啲救伤车出入入咁样，啲街坊唔系咁中意咁。咁另一方面咧，就而家咧有啲项目咧都佢咧嗰啲老人院咧摆喺一个比较逼即系比较角落头尾地方，咁都尽量咧系有啲即系出入口啊，大家比较独立一啲。但系无可避免咧，就即系安老院嘅院友啊，或者残疾人士嘅院友咧。同街坊之間咧都好多重疊嘅位嘅，咁啲出出入入啊各方面咧都可能帶嚟啲管理上嘅問題啦。咁所以咁無論喺操作運作啦，同埋係嗰個嘅即係嗰個樓宇嗰個安排上咧係冇增值效果咧，呢個係吸引唔到咧係啲發展商咧係喺個地方咧係興建老人院或者殘疾院舍。除非嗰個嘅發展商，佢對社會嘅責任感或者佢嘅承擔係重咧，咁佢先係可能話一個半個項目咧，同你即係參與下啦咁。可能有個別情況係咁樣，但你話係大家好認同呢樣嘢去做咧，二十年嘅經驗話聽都係唔成功。 政府嘅講法就話咧，舊有嗰啲土地咧，舊批土地咧，就因為批出嘅土地條件已經講咗啦，就只能夠提供有因嘅啫，就唔可以新增啲條款。新批嗰啲土地就唔同啦，就話有18個項目咧，就新增咗條款，要求啲興建安老院嘅設施嘅。咁今年賣地項目咧，亦都會有3個項目要求發展商提供，咁即係指定要做啦。咁而家要指定要做嗰啲安老院舍嗰、那個同你剛才所講嘅考慮，又係有咩唔同咧？其實？ 嗱，因為20年嘅歷史嚟講咧，都係有咧，係鼓勵一啲新地，即係話佢投咗地啊，或者跟住咧，你自愿地嚟即係起嘅安老院或者殘疾院舍，過往20年就係呢個咁嘅政策啦。咁今日咧即係早幾日喺立法會討論咧，就而家有啲地咧，佢已經擁有咗啦，然後咧就提供啲誘因咧，係鼓勵佢。咁都呢個啲誘因，我覺得都係即係都唔好想象得太多啦，即係就算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嚟緊呢啲新嘅賣地咧，係比過往積極嘅。以前咧就係即係等大家自愿嘅，係被動嘅，你做就歡迎啦咁樣嘅。咁而家嗰日我哋開會都即係提出話，喂，你要喺賣地條款說明因為呢個大家應該能夠有多啲嘅公眾責任咧。社會責任咧，咁提供多啲服務，因為大家知道老人院啊、殘疾院舍嗰個輪候好長啦，殘疾院舍差唔多要10年添啊，等到。咁如果商界都有個參與咧，係即係公私營合作咧，係一個好嘅現象。同埋咧，如果有啲積極嘅即係發展商都能夠投入做呢樣嘢咧，因為私人嘅市場咧或者私人嘅公司咧，佢嘅創造力比較大啲嘅。咁所以我哋係歡迎啊，即係兩樣嘢，第一樣嘢係一啲既有佢擁有土地，然後鼓勵佢啦。咁呢個我就唔當有咩好高期望。但如果新嘅賣地，而政府係積極咧，係喺賣地條款說明要佢起呢啲樓宇咧，咁我覺得呢個嚟歡迎，亦都樂觀嘅，即係而家變咗係一個積極啲嘅 作用同埋一個主動嘅作用，呢、這個我哋就樂觀睇見呢件事咯。 啊，狄志遠啊，就呢、這個唔夠即係唔夠安老院舍宿位呢個問題就一路即係長期以嚟存在㗎啦。 冇錯。 咁但係個問題係咪純粹係因為即係？即係發展商或者係唔夠地方嘅問題啊，定係有好多可能有人話唔夠勞工啊，各樣嘢配套，所以就算鼓勵到發展商去提供，又真係幫到幾多呢？ 同意嘅，即係你開個老人院或者開一間殘疾院舍，唔係話有個地就得嘅。不過咧，因為過往好幾年咧，都政府話聽係冇地方起啲安老院或者殘疾院舍嘅，咁所以咧其中一個計劃咧，政府咧就撥咗200亿出嚟咧，諗住買啲私人樓宇咧，然後咧就起就做一啲安老院嘅，即係呢個例子顯明咧，就係政府係冇地嘅。咁而家咧，我諗時勢又唔同咗啦。如果我哋喺啲私人嘅土地，佢新賣地嗰時候有多啲老人院出咗嚟。咁再加上咧，而家嘅公共房屋咧，政府起公共房屋咧，都列明有5%嘅土地咧係用嚟福利設施。咁我相信主要係老人安老院啦，或者殘疾院舍啦。再加上喺大灣區嗰個發展個空間咧，如果我哋咁樣去立體啲去睇成件事咧，可能供應咧係一個比較明顯嘅大嘅進步嘅。咁但係何建中頭先講啦，喂，你淨係起咗啲硬件唔夠嘅喎。而家今日嚟講啊，我哋安老院或者殘疾人士院舍嘅人手已經係好不足嘅，捉襟見肘。今日先至勞福局局長話要我哋係要外邊揾啲勞動人口過嚟香港處理一啲安老院啊咁樣。咁你輸入外勞咧，其中係一個短暫方法啫。咁你嗰啲專業人士啊、前線員工啊、護理人員其實都好唔夠。如果將來我哋可見未來5年有個比較規模性嘅數目上院舍嘅數目上發展咧，人力嗰個規劃係必須要。 係嗱，另一個關於老人院舍、安老院舍嘅一個議題咧，就係話咧，依家嗰啲院舍咧有一個24米嘅高度限制。咁其實個原意就話保障火警或者緊急情況下咧，能夠安全咁疏散嗰啲長者。有意見就話，不如可唔可以放寬呢個24米嘅限制，喺高啲啲嘅地方都可以做啲安老院舍啦，咁樣等嗰啲發展商咧多啲嘅彈性去諗設立啲安老院舍啦。你贊唔贊成呢個放寬？ 同意㗎，其實我哋都同有關相關部門傾過，包括消防處嗰邊都有傾過嘅。咁大家個波咧，大家就掟嚟掟去，咁呢個又話嗰邊嘅責任，又依個嗰邊嘅責任。其實我希望即係而家有我哋有個副司長嘛，政務司副司長請佢咧同有關部門坐埋傾傾，因為咧你開放咗個高度咧，譬如話而家政府起一個安老院或者一個而家好多志願團體咧，佢攞啲土地出嚟咧做重建咧，即係都係起安老院或者殘疾院舍啊嘛。咁如果你個高度多咗2-3层咧，我哋個位嘅空間就會大啲嘅。咁譬如話高咗地方，我哋可唔可以做廚房啊？做會議室啊，或者職員宿舍咧咁樣，咁其實完完全全可以有得諗嘅。 但係嗰24米嘅高度限制係點定出嚟嘅咧？會唔會例如我唔知啊，同嗰啲消防嘅救援設施有關嘅咧？配唔配合到咧？如果提高咗個高度限制，配唔配合到咧？ 其實消防處同我講噶，你起一層，即係嗰個叫隔火層。即係而家香港好多樓成咁60-70层樓啦，佢都有啲隔火層嚟解決問題噶嘛。咁你六七十層樓，消防都有處理嘅辦法嘅話，安老院去到35层又有幾大困難咧？咁佢哋都有啲技術上同我哋分享過。 其實得嘅咁樣係嘛？好多謝你，狄志遠啊！我哋聽聽眾電話，有阿 Alan 嘅電話嘅 Alan 你好， 多謝你，多謝你，我補充翻少少啦。 好啊， 嗱，針對機場嗰啲人手咧，其實喺東涌咧就用社區人員咧深化嗰啲即係住喺嗰度。区咧就提供交通同埋膳食咧，系喺机场嗰度服务啦，即系喺嗰个荃湾啊或者屯门啊嗰度深化啲啦。第二个就系话喺学校咧就提倡下嗰啲即系话早啲入行喺建筑嗰度咧，就等佢哋多啲有个体能啊去嗰度做。仲有咧，我建议咧解放军咧能够帮到入场嚟帮佢哋揸车啊同埋嗰个建筑啊，佢哋安拿翻。國家嘅軍隊咧係幫人民服務， 咁啊，佢退休咗之後咧，解甲歸田咧，佢翻到大陸咧，佢可以有安拿咧，就可以安拿咗佢嘅，就唔能夠然後利益話，我做過，我翻嚟可以香港做過冇，咁啊，等佢唔好有啲咁嘅利益嘅 connection。 嗯， 咁我覺得咧，解放軍咁有體力，咁又識揸車，又做地勤咧，可以深化到佢對香港認識。等香港居民咧就可以融為一體，仲叫翻嗰啲走咗嗰啲意興闌珊嗰啲年青人翻翻嚟香港，因為始終都係你喺香港受教育，喺香港做服務最好啊！如果你俾勞工落嚟咧，就覺得我覺得唔係咁一個徹底解決嘅方法。 好啊，係咪 Alan 有個方法就係、是、咪有個建議就話解放軍都冇咩幫手咧？嗱，咁呢個牽涉一個好重大嘅政治議題啊！呢、這個有機會我哋再傾啊。接住啊，陳先生咧，陳先生有咩睇法先？ 我諗咧，觀眾咧偏科夜談啦，那個制度唔同啦，如果唔係好多嘢解決。我想講講個勞工嗰、那個勞工問題啦。 嗯， 我覺得咧就我係贊成嘅，因為點解咧？好多國家、好地區，新加坡啊，都係咁樣的方法做嘅。因為香港個出生率下降，而同埋咧，即係香港製造好多人才咧就外流。即係香港政府好奇怪喎，專係同人製造呢個人才，跟住俾個外流個，跟住又可以翻嚟香港繼續係即係地少人多嘅地方。所以我唔明香港政府個移民政策點樣。 唔係先，你頭先話贊成咩？贊成今日宣布啲輸入外勞啊？ 外勞啊， 輸入係咪輸入外勞啊？你先係嘛？ 輸入外勞冇錯，喺啲厭惡性行業裏冇人做嘅，一定要輸入外勞。咁但係咧，學咗人外國咁樣。收翻一個嗰個培訓費用。 好多謝你啊，陳先生。咁今日咧，何建中同埋梁家榮主持嘅《自由風》節目咧，到此為止啦。再見， 拜拜。